你好，我是洪安，为你带来第二个新闻。首相德特瑞伊斯麦尔萨布里亚国表示，政府将继续有所地动，强化推动经济的议题，并会通过推出各种刺激配套和复苏计划，协助推动到新时代当最低金额和竞争力。一旦这将确保推动企业的有能力取得成就，从此协助复苏国的经济。另外，首相到孟迪加118摩天大楼塔尖红顶仪式节 DCC 指出，我国到目前期间成功建造世界第二贵的孟迪加118摩天大楼，标志着我国钢铁的巨大成就，并巩固我国作为向导去率先国家的地位。同时，国民投资机构首席执行官阿麦朱加奈安指出，这座摩天大楼目前的钢铁厅度为85.5米，其中地板已安装到118层，玻璃幕墙的安装也达到114层。落来关注国内目前消息，我国建设新增479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24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963,782宗。建设有5,168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953,704宗。目前有509人到家护病房至少治疗，95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同时，建设的新增较个更严酷。国防部高级部长德德瑞希昌穆丁敦会先上报，关闭四方部件及代交指挥意义国。暂停我国新冠目前过渡至地方流行病阶段，提高对奥密克戎冠状病毒特殊有更清晰的了解。目前，处于国家复苏计划第三和第四阶段招收的标准中的听数具体不变。另外，政府将对已经通报奥密克戎病毒特殊扩散的国家实施经营的边境控制。卫生部长罗布古奥发布声称，卫生部长卡瑞贾马鲁丁表示，奥密克戎病症广泛病毒可能是 B.Delta 经过传播的病症病毒，不过目前还不知这种病毒的特性有多强。目前能够做的是第六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包括戴口罩、保持集体隔离、主动卫生。改善室内空气流通，确保老年人的活窗，以及执政加强治疫苗。同时，正式欧盟双日报表示，随着全球爆发奥密克戎病症病毒，预计我国的自家手头出口量将会增加。部长德特瑞伊达卡马鲁丁表示，我国将确保供应量充足，以应对全球需求。一旦我国作为自家手头的主要出口国，预计出口量会在指定目前期间上升，需求量也将变得更好。换个焦点，国内贸易及消费能事务部长德德瑞·亚历山大·南达林基表示，从12月4日开始，国内诺贝尔奖自家国会选举将会改革。诺茨举行马来西亚一个促销活动，确保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必需品。一旦某些保障确保到有关促销活动等必需品的价格能够便宜15%到20%之间。教育部教育部长德鲁拉兹指定指出，从10月3日起到昨日，全国学生等学校进行的平均出席率超过85%。一旦这也显示北部的学生欢迎政府的学校进行措施，教师也能采取适合的改进措施，以减低学生的进入程度。首相署接管经济事务部长德德瑞·穆萨法·穆罕默德指出，首相署之间协调单位将到下个月中到全国各地50个地点，采用全国方式执行修改等的消毒测评计划。一旦 登记将到州政府的下宅下，到今年底核实有关地点的名单，并到明年一月根据各个地点的需求拟定规划和策略。以及第一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